我哋揾咗个嘉宾，哇！呢啲劲臭，哎呀，你喂咗一声， 喂，喂一下都估到系边个啦嘛？ 估到啦， 都睇淡成个地产楼市嘅，咁、你冇理由咁做噶嘛？即系正如我睇淡楼市，我冇理由去买翁晴轩噶嘛？系咪先？呢个理念 音咁样讲 number。 我有一隻叫堅的， 嘟咗個 number， 即係講到好堅 啊！你講俾我哋聽咯。 哎， 啊， 哦，嗰隻 專業嘅分析員同專業嘅財經員係兩樣嘢。財經員係背劇本， 咪就係咯劇本 嚟。係啦，分析員就真係要分析嘅， 寫劇都要嘅， 要寫劇本噶， 未嗌 cut 都要講落去噶嘛。 啊，先生。诶，嗰只点睇啊？哦，嗰只咧个主营业务咧，佢系做啲乜乜乜乜嘅。啊，旧年个盈利咧就即系经济通揿到出嚟嗰啲人讲嘅啫。之后使鬼你讲咩？咁啊，成日都个节目讲喎。咁我哋三个 嘅潜用轻微调整，可能睇得邓声讲先。 因为知好嘅股票你抽咗啦，更好嘅股票咧抽完之后咧有一升你都要沽噶。 冇錯啦，冇錯啦。其實成晚我哋請住專嚟就係想講呢句嘅啫。唔該曬啦，咁啊，你哋 有緣，好再見。 一要嚟咧，一聽到話同阿耀堅做咧， 唉， 冇辦法啦，一定要嚟啦。 本來我都想停一個節目嘅，點解的同我講話揾咗沈大師？ 係咪未夠喉？沈振營、沈大師、羅尚佩、耀堅，財經 talk show 全到盡。11月2日晚上8点。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票价280 ，Regasin 会员250，电邮至 regasin@regasin.com.hk， 主题串道尽，写低你嘅姓名、联络电话或会员名称，我哋会回复你有关入数嘅方法同埋程序。 现在开始， 喂，翻嚟啦！第二节嘅足球频道， 冇错， 都系冇杰斯仔嘅今日。 咁啊，但系经一就经一就翻咗嚟啦。 我哋经一下嘅经一翻嚟啦。 啊， 咪上一节嗰啲系咪有啲嘢补充先？ 系啊， 上一节因为头先。搭車嗰陣時咧就 聽緊啊， 聽緊啊， 哦，聽到啊，唔得， 講聯賽杯啦， 連到線咗就得啦。 係， 咁我想講翻， 係， 唔好意思食緊嘢啊， 你有 成成啊，係啊，你唔好理我啊。咁咧，我想補充翻，其實利物浦咧，今場波咧其實係踢得好過曼聯嘅， 係， 我覺得。是啊，我覺得是的，我覺得好少少啦。 半場， 但係曼聯都唔差，其實我咁講， 因為我。 何以見得？ 昨晚睇緊嗰陣時咧，就我同阿獅子講話得㗎啦，呢場波啱你睇啊，因為好多波 winning。 係 呢場波咧，其實咧睇到幾樣嘢，就係利物浦咧將嗰條防線推得好前。 係， 甚至乎佢將嗰啲中堅咧，有時候咧佢行得好，即係喺禁區外啊，推到上中場嚟到攔截。 高位防守， 佢又唔算太高，但係總言之咧，佢係基本上係。成條中長線呢佢應該係打一個區域防守嘅。 係。 佢係已經喺中場任何球員呢去到中長線呢就要做攔截。包括前鋒。你見尋日幾個摩西斯啊嗰啲呢阿蘇就例外啦。咁全部都有做防守嘅，尤其是摩西斯嗰腳回返即係追返向後追再去做 tackle 嗰下真係好有防守球員嘅潛質喺度，即係尋晚其實上半場咧，利物浦係守得好好嘅，即係唔俾曼聯做，即係做 build up 嗰時已經喺嗰度搶斷咗曼聯好多波， 係 同埋一樣嘢咧，就因為對上一場咧，利物浦係出咗四個中堅關係啦，今場嘅何西安力嘅真係精力充沛，無論即係我見曼聯咧好多球員咧個體能咧，即係嗰個爆炸力咧係唔及其他。利物浦球員嘅利物浦球員嗰尋晚嘅爆炸力咧，係明顯強好多，尤其是何西安力基，有好多次攔尼啊，甚至乎係拉菲爾啊，係總言之係 明明曼聯嘅球員先行嘅，而何西安力基喺後面嘅，可以好短時間可以突然間爆過佢，再包翻佢個位嚟做攔截。 嗯嗯，呢點其實何西安力基嘅強項嚟㗎，即係佢根本上單對單防守係非常之優勝嘅。咁其實我啱啱第一節都留咗想講嘅就係、是，我一直都希望有咁嘅有個可能啦，就係、是。因為由於呢段時間郭天龍應該就唔會出得到啦，咁功力方面我係比較 prefer 想佢打偏左少少，亦都推前一格，即係唔一定係打一個左閘啦，嚟去平衡翻嗰個創造力。因為 呢、這個我就正想補充啦、嗯，因為咧嗱，頭先其實今場波咧係可以做一個好嘅教材，就係話我哋睇真實嘅足球 係 並不能夠用遊戲機裏面嗰個陣式裏面個圖案。嗯 系 嚟到放落去現實嘅足球裏面嘅， 呢、 嗯、場波係正正就係話俾你聽，而羅渣士今場波布嘅戰術咧，喺上季其實佢亦都用過同一樣嘢。其實你今次可能見到佢咧係打四個， 我哋有講話好似三五二或者打一個叫即 係 四。 你睇好似佢就係布四個後防，然之後兩個防守中場啦，即係一個就係盧卡斯利華啦，一個就係謝拉特啦。其實咧就唔係嘅。其實咧就你會踢落咧，你會發現咧高路托尼嗰邊咧其實係唔上嘅， 嗯， 即係變咗由右閘開始至到殺高咧、嗯，其實係一個三中堅形式， okay, 不過就係一個傾斜咗個三中堅， 係。 而何西安力基咧係打曬成條左路嘅， 嗯， 即係佢依然係一個右閘，但係佢同時 左閘 啊，唔係佢依然係一個左閘，但係同時亦都係一個翼位， 係， 亦同時亦都佢喺左中場進攻嗰時咧，佢幫咗好多以前郭天奴以前古天樂做嘅嘢啦，但係今場波最主要咩原因呢，就是、令到摩西斯個位置比較自由，同埋比較傾向中中場中前場咧，就因為就係最大鑊就係冇咗郭天奴，而令到摩西斯今場波要做咗好多 dirty work， 包括防守中場嘅嘢啊，同埋攻擊中場嘅嘢、其實同埋明顯今場波咧。羅渣士交代到嘅戰術咧，係希望盡量係可以灌翻醒阿蘇亞雷斯，即係多啲波俾佢做或者俾佢射，甚至乎希望佢入到波。 嗯嗯， 佢呢個做法就令到我即係 recall 翻當年迪維斯加盟曼聯頭嗰幾場咧、又係費格遜又係用同樣嘅戰術。希望令到迪維斯快啲 pick up 到入球嘅信心。 不過當年係唔成功㗎。當年好遲先入過㗎，係 咯， 都唔係，都唔係，都第二三場有波入㗎啦，迪維斯、 okay. 第二三場有波入㗎啦。咁就但係因為好明顯就因為蘇亞雷斯真係耐，真係說得好耐，即 原則上半年㗎啦，因為佢最上一次打 Premier League 已經係四月嘅事。 係啊，其實上半場咧，其實有好多攻勢咧係已經喂到佢係其實好多次面對龍門嘅機會。 包括有一球波，我記得就係伊雲斯漏頂啦，佢估唔到佢漏頂嘅，其實 即刻就話炸彈啦。 佢咧就無啦啦就推大，即係佢想推大步啊，因為佢諗唔到佢會漏啊，咁結果就一大力咗俾迪基亞就。 同埋呢場波咧，好明顯咧就係係傾向咗打內線嘅，因為好多波咧去到禁區頂嗰陣時咧係切內線嘅，而令到嗰場波咧就做啲波好短。短到咧就根本蘇亞雷斯無論體力啦，即係佢嗰個爆炸力啦、未在狀態啦、射術個即係同埋嗰個球感亦未合狀態啦、變咗太短個波咧，佢好多時都係即係有啲失諸交臂咯。同埋如果再傾向係咁打，我覺得對蘇亞雷斯係一個好不利嘅，因為蘇亞雷斯其實最強項咧就係落底線，落底線再喺底線叫翻出嚟嗰下係最靈敏嘅。如果你太多內線吸入去禁區嘅第二個綠碼區去射咧，似乎就好似浪費咗阿蘇嗰種。 都係嘅，不過我覺得佢都係要改善，就佢落到底佢叫出嚟嗰下，有時都唔可以咁勉強，或者唔可以成日咁篤咯。即係因為我見今日啱啱都有場波係， 但係好明顯今場波，我覺得佢就係諗住羅渣士情 要佢入波， 情選下， 寧願俾佢獨食， 係寧願係唔要聯賽杯，都希望佢呢場波可以用盡佢，他著佢。因為去到 Sterling 出嚟，其實我已經放棄㗎啦。 我覺得長波遠㗎啦，因為 Sterling 根本係毫無威脅嘅呢個球員，係暫時未。 Sterling 咧就講少花邊啦，因為Sterling 可能大家唔知知唔知啊，其實呢個18歲嘅球員就已經係兩個仔嘅老豆，咁啊， 即係有啲 同兩個唔同嘅女人生啊，咁啊十八歲問題少年啦都叫做，咁啊係啊，仲要唔係呢一年嘅事啊，咁啊羅渣士都話過其實佢希望呢個球員係可以有返一個比較穩定啲嘅生活同埋穩定啲嘅人生，因為即係你好明顯咁細個你 handle 唔到咁多嘢，如果你有咁多私人嘅家庭嘅事務咁樣，即係希望佢快啲可以 grow up 囉，咁如果唔係話係好難 同埋 踢到好波囉， 同埋昨晚場波謝拉特唔係用好多囉，即係好明顯就昨晚謝拉特其實有好多位呢係係好即係點講呢，好鬥住踢，即係好老鬼波，即係唔係好多現位同埋唔係好多挺身而出嘅進攻，係佢策動嘅，即係主要係負責開下死球啊，同埋盡量鬥下啲位派啊牌啊咁樣。 我相信事不如我啦，不過無奈即係盧卡斯利華同埋軒達神打唔到佢嗰種波，咁啊結果就 軒達神真係我都係堅持嗰句啦，我覺得暫時利物浦係不能夠同一時間清到太多到隔離樹買嘅球員，所以我覺得軒達神暫時都係捱緊張約嘅啫，將來我覺得如果佢冇進步一樣係被人 replace 嗰個嚟㗎啦， 即係我彎噏埋呢句啦，我就覺得軒達神除非佢可以練到一招啦，就係真係可以好慳力地可以做到右路出波，呢個係最起碼得即係英格蘭球員嘅強項，就係一般球員起碼都有一定嘅出波能力嘅，即係斬波能力嘅，先佢叫咗一個中場同埋一個曾經踢過邊。如果佢連呢一招都冇，講咁耐都係練唔到嘅話咧，我都係嘥氣。即係你一係就打翻防守，就唔好再去諗進攻。即係譬如打個四二三一咧，唔可以再俾個右路俾你嘅。 即 係 佢嗰個境況其實有少少似艾朗南斯嘅，但佢冇艾朗南斯嗰種前鋒特質呢，最弊。 所以我就要求 執雞射波嗰啲能力都唔及佢。 所以我寄望佢係一個詹士米娜型嘅球員呢，其實我應該都好欣慰呀。 嘩佢做到詹士米娜都已經好好啦大佬。 因為詹士，譬如你睇詹士米娜出波呢，佢真唔係靠速度㗎。哇，不過佢就係靠嗰種吸波呢去偷嗰半。 同埋詹士米娜有 Alonso Ticker 㗎嘛，佢未必有咁好嘅 Alonso。 好遙遠啦，即係但希望呢個球員可以成才啦。咁啊聯賽我諗聯賽會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咁啊從現實，我哋成日講得現實嘅即係足球啦。我哋今個禮拜有個即係特別嘅主題喎，因為傑斯唔喺度嘛，傑斯就講唔到，傑斯就講唔到呢樣 都唔識講㗎。 佢呢一樣嘢佢其實識講㗎，佢私底下有同我講過。 咁我哋講，咁你講係咩嘢嚟 㗎？傑斯係講啲紅白機年代啲， 佢唔係， 佢真係做領隊嗰啲，佢真係扮費格遜嗰啲 FM 啊 CM 年代， 哦 FM 嗰啲，哦係啦，我哋準備就會講下呢啲足球電視又喺度電腦遊戲，係啦， 電腦啊或者 video game 啊。 如果通常咧呢類咁嘅遊戲咧就分兩種嘅，咁一種就係即係嗰啲 stimulation， 即係嗰啲 紙上談兵 嗰啲啊，即係而家講Champion Manager 啊，或者 Football Manager 啊嗰啲。咁我同阿 Chit 咧就比較中意玩。 以前就玩多，我呢十年都好少。 我都仲有玩啊， 你都仲有玩。 細個就有玩， 因為真 係單啲嚟講咧，就係一個大家就扮演一個領隊，就去營運個球隊啦。 冇錯啦， 排陣。操練啊，甚至買賣球員啊，起球場啊，呢啲諸如此類嘅嘢，所以都做曬，除咗踢 係啦 場波之外。 但其實而家係唔係最新版嘅 FM 係咪開始已經即係有啲即係可以自己控制埋嘅？好似 有動畫睇， 開始有我動畫，我知 最初係冇嘅， 最初係一點一點咁樣咁啊，甚至最初係 話俾你聽，踢完就踢完㗎啦。咁然之後嗰個 最初係文字， 嘅， 跟住就一點一點啊。咁跟住而家仲有動畫 好多種嘅。嗱，我而家講嘅呢種咧，真係。太後生嘅真係未聽過，係90年代左右嗰啲電腦 game 啦，嘅足球遊戲啦，有播快鏡嘅都有，即係踢緊波但係播快鏡， 好快踢完咁， 有就咁出字，好似出 comment， 出字係啦 ，CM 啦 ，CM 啦 ，CM 啦，係啊，冇錯， 入波就閃閃閃，係 啦，冇錯，係啊。 咁另外就有可以有少少控制，就係頭先你講，即係諗起進化咗嗰陣。 係啊，咁通常如果都係講我自己玩 CM 或者講 Football Manager 啦，咁通常 你覺得邊隻好玩啲啊？ 唔係，其實就有啲歷史嘅，因為而家嘅 FM 其實就 來自、 其實就係來自以前嘅 CM 嘅。其實而家 CM 仲有嘅，不過就 CM 就轉咗。 CM 即係乜嘢咧？或者可能 Championship Manager。 OK。 係啦，因為中間就 即係同樣都係世家出嘅咯，係咪 嗱 ，Championship Manager 嗰個 software 嘅開發商叫 EDOS， 係 EDOS 係啊 ，EDOS 咁啊，好似係個曼城球迷嚟嘅， 係啊， 係啦，後屘就變咗就 Sports Interactive， 係啦，冇錯， 曾經有段時間係 Sports Interactive， 咁然後後屘就應該係俾 EA Sports 嘅 ，OK， 咁即係世嘉嘅應該係另外一隻嘅 Football Manager 嚟㗎。因為世嘉係一隻㗎嘛， 世嘉出過，佢都用個摩連奴做代言人嗰個， 世嘉嗰個應該係叫育成足球。 我唔知係咪，總之而家就 Championship Manager 係仲有嘅，係仲有出嘅，不過就唔係以前嗰個 Championship Manager。簡單啲嚟講，即係而以前我哋一向玩開嘅 Championship Manager 咧，而家就係叫 Football Manager。即係我哋好著重點解話中意玩 Football Manager 咧，即係而家叫 Football Manager 咧，就係佢嗰個幕後團隊咧， 個 scouting 咧係真係好鬼勁，即係遠至。就香港固之然有啦，咁啊去到世界各地，非洲啊，即係五大洲啊、澳洲啊，邊度都有噶。 業餘聯賽佢都 可以 包羅萬有， 都可以整到啲數據出嚟嘅。 係啊，佢哋後嗱其實佢哋早期就有個 research team 去做嘅啦，慢慢 develop 到咧，就因為個 internet 其實我哋而家講呢段時間咧係未有 internet 㗎，即 係 最好係92、93年仲未有 internet 㗎，係 咪？係 啊，仲未普及啦， 多啦， 美國 就有啦， 啱啱開始有 internet。 5K 係大約95、96啦，嗰陣開始普遍 嗰段時間啦，係 啦，咁嗰陣係仲未有咁多即係互聯網嘅嘢噶嘛，咁後尾發達咗咧，就多咗好多 unofficial patch， 就係譬如好似即係可能阿師兄好熟香港足球噶嘛，咁即係你英國嗰啲鬼佬未必有你咁熟，咁於是就你自己咧就去 consolidate 啲 data， 你入啲陳少琪啊，你入啲朱兆基落去，咁然後就 嗰陣時應該係啲山道士啊， 即係咁比喻啫， 即係比喻啦， 咁啊你 submit 咗，然後就做咗啲official patch 咁咧就 share 公開俾啲即係啲唔同地方嘅網友玩，咁即係即使可能我來自委內瑞拉，我都可以玩呢個中國聯賽。 可以，絕對可以。咁即係所以呢個 championship manager 有即係或者 football manager 有個好處就係咧，即係可能當中遊戲裡面有啲即係所謂擾人，有啲新人啊，即係我哋即係而家喺現實世界裡面咧就未發掘到嘅，咁啊就會留意一下咯。即係以前洛賓。 系 洛賓就係其中一個啦，因為我玩嗰陣時， 洛賓嗰陣睇喺邊度啊？ 睇緊 PSV。 PSV 啊，條粉絲都未算最早喎。 啊，未算最早。 格羅寧根出道嘅。 係啊係啊，即係啱啱就係轉會，即係格羅寧根轉去 PSV 嗰段咯。嗰陣時洛賓就好犀利。 係。 同埋以前沙維奧拿又係好厲害。 係沙維奧拿， 呢個真係悲劇。 其實出咗名㗎啦嗰陣。 係啊。要做出咗名㗎。 相對沙維奧拿出咗名㗎啦。 係啊。好早出頭㗎啦，沙維奧拿已經 係。咁啊，但係當然亦都有啲另外一啲例子，就係響個 game 就好勁。現實上就好曳， 有失敗例子嘅， 有，譬如 Messi Lopez， 麥斯路比斯，即係前巴塞嗰個， 係啦，以前就係打河床，game 就好勁啦，咁但係喺現實足球裏面咧，哇，真係唔係好對路啊！現實足球 係，我成日覺得以前嗰啲所謂擾人球員咧，就係佢啲數字咧，即係大家可能講多啲啦， 數值啦， 因為佢通常會有一啲 attributes 即係。唔同能力方向啊，可能射門啊、頂頭槌啊，即係廿零過咗啦，通常有1到20去排名嘅，即係你越高就原則上個能力值越高啦，係咪？咁咧，通常啲擾人咧就唔會係好混巡嘅，即係如果個個數字都大約係11、12嗰啲，通常嗰啲人唔係好勁。 係啊， 但係通常有一兩個超勁咯，譬如朱布靈20，即係朱布靈即係扭波， 係扭波啊， 然後再加個 flair 係20啊嗰啲咧，但係可能其實佢嗰個 stamina 即係個體力可能好差 嘅，係可能得10啊， 但係嗰啲咧。一場波係可以扭好差多個 喎，係啊，即係或者譬如你見到佢個射門係即係18啊，或者係20啊，或者甚至佢 long shot 啊，或者係20之類咧，會好好用嘅。我仲記得我細個玩有一隊非聯賽球隊，咁就揾到免費嘅球叫 Perez， 不過你冇可能識㗎啦。咁啊，但係佢嗰個數值好勁嘅喎，所以即係我哋玩呢啲非聯賽。即係或者玩啲低組別最大嘅樂趣就係免費尋寶，係從數字中尋寶， 即係認識一下一啲你 從來都唔認識嘅球隊啦。 係啦，或者係啊， 喺電視或者任何媒介都少睇到。 同埋玩 Football Manager 可以即係認識一下啲陣式啊，即係推下，即係可能做一啲球員嘅變換啦、啊，玩下轉會啊，做下費格遜啊咁樣之類啦、啊。 享受下呢個做領隊嘅樂趣、啊， 同埋其實都學到好多即係知識嘅，除咗足球之外， 英文啦、 啊，英文啦、啊，因為呢啲 game 全部都係英文啦、啊。另外就係、是。譬如一啲轉會嘅 policy 咧，你會諗到譬如以前仲有啲非歐盟球員啊，係啦、 啊， 譬如你英國咧、啊、就只可以出三個嘅啫，咁啊，同埋佢嗰啲工作證係特別麻煩嘅，即係好多時候即係其實而家我哋知道嘅就譬如話代表國家隊可能有70%咧就可以 guarantee 你可以攞到工作證，咁、英國以前如果你踢即係你玩英超嗰啲球隊嘅話咧，就成日都咧簽好曬所有嘢，臨尾同你講移民局唔批。 系啊， 咁啊搞到你 有噶有噶， 好鬼真，即系譬如啲即系例如即系其中一个例子，譬如好似约基啦， 系 约基就千里达噶嘛， 嗯， 即系你搵呢啲咧就好烦啊，即系成日去到嬲尾咧倾晒所有嘢，人工乜都倾晒，结果同你讲唔批， 嗯， 系，又或者譬如你睇第啲联赛，你又识到第啲唔同国家嘅球， 系啊，即系其实都可以学下英文嘅，我讲真， 我就最中意譬如话喺转会市场开嗰阵时候，无论冬季或者夏季嘅转会市场开嗰阵时候咧、就第一时间就系 search。邊啲就嚟要續約？ 係呢、這個又係 搶啦！嗰陣時就俾張肥約佢，最多個簽資費貴，費即係貴啲咁樣，慳翻嗰筆轉會費。 係啊，冇錯啊，係啊， 即係咁樣嚟到可以慳翻筆錢，可以簽啲再大牌啲嘅球員。 咁啊，好坦白，我玩 CM 就普普通通啦，即係唔係好叻嘅，即係我自己都唔係好中意。唔係太過成日打機嘅人，咁但係呢個 game 係幾過癮嘅，同埋真係可以。都可以叫學到啲嘢嘅，咁啊！但係當然啦，講電視遊戲仲有另外一種，就真係 真 係踢啦，啊喺個場上亂發揮啦。 其實咧，嗰啲咧就係話嗰類型遊戲，譬如大家耳熟能詳啦，有 Winning 啦、FIFA 啦、 FIFA 啦、Winning 啦， 即係其實嗰啲就係操控住 同埋 FIFA 啦、Winning 啦， 係啦，操控住嗰11個球員啦， 同埋呢兩隻 game 都操控住呢個市場啦， 即係不停咁都係唔同嘅球星去代言啦， 係， 即係你就用一個遙控啊、手掣啊咁樣，即係。操控住個球員走動嘅方向啊、傳球啊、射門啊，即係踢個高嘅波啊，諸如此類啦，鏟波攔截啦，咁就係、是、即係你可以即係近期今即係點解突然之間撩起呢個話題咧？就係、是、因為呢個禮拜又即係新一代又出咗 啦，係咯， 係 啊， 14啊 ，Winning 2014啊，全部都即係呢排又出啦。 冇啦，而家好少人叫 Winning 噶啦，即係因為自從有咗第次世。即係呢個世代遊戲機全分開咗門路啦，即係已經唔係日系就歸日系啦，即 係 我哋通常都係叫 PES 嘅 ，PES 啊 ，Pro Evolution Soccer 係 啊， 咁但係而家好似話今集嘅 PES 相當評價相當差， 係， 呢個又要講起我哋以前玩開嘅 Winning Eleven 啦，即係我哋嘅即係俗稱嘅勝利十一人，咁、我又唔同你哋嘅，我又唔係太過玩 football manager， 我鍾意會喐嘅嘢。 哦，係正常， 過癮啲嘅， 過癮啲嘅。咁嗰陣時就最記得應該係PlayStation 嘅 PlayStation 2 嘅年代，應該 Winning 嗰陣時係呢個咁上下啦。 係、 但係嗰陣時其實 Winning 我都唔係話經常玩嘅，因為有個原因就係話。因為嗰陣時好渣啊，打得、好似唔係好識玩。 我到而家都 係。但係Winning 係一個幾劃時代嘅，因為嗰陣時其實佢，因為其實都算係一個幾獨市嘅遊戲嚟嘅，因為嗰時佢開發都係 家用機為主啊嘛，因為佢開始係家用機開始嘅。 係啊， 卡拉米。咁嗰陣時佢一樣嘢就係佢真係開拓到一個頭啖湯啦，然之後又簽咗好多球星翻嚟啦，即係落遊戲嗰度啦。我諗令到 Winning 最高峰嘅時候咧，就係碧咸嘅年代啦，同埋就是斯丹嘅年代啦，開始將係啦，開始將馬賽回旋加咗落去隻 game 裏邊。 因為佢個叻嘅地方就係用。好少嘅即係撳好少嘅掣就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變化。 係啊。 咁同埋佢嗰個寫遊戲程式嘅嗰啲程式設計員咧，就令到佢個操控係好順暢嘅、即係你撳，即係你撳完個掣，佢嘅反應係唔會太差咁，即係唔會隔好耐佢先至喐一喐咁。 係。 佢係俾人即係佢行，即係佢嘅優勝之處喺呢度咯。咁就去， 同埋佢可以做到每一個球員都有自己的 character， 即係你會 一睇到，咦？呢、這個就係碧咸，尤其是我好記得碧咸開角球咧，嗰、那個站姿咧係同其他球員係唔同嘅。 因為佢開始咗有一個 motion capture 嘅技術咧，咁佢就開始模仿翻即係模仿翻一個真實嘅球員嗰啲動作，佢擺埋落去啦開始。因為再之前嘅所有足球都係好簡單， 再之前 踢波即係喐下只腳就算啦，跑啊！即係踢個波。 再之前我諗我就要諗翻起我哋以前踢亞達利嗰陣時，幾條橫柱，然之後喺度撞中間一個點。 哇！嗰啲亞達利嗰啲真係一早期灰機任天堂嗰啲，哇！真係爭。 跟住到後期喺街機，我見到有一隻 game， 一隻 football game 又係咧，就好耐㗎啦，都好多年前啦，係咁狂頂一頂個頭槌之後，然之後個龍門。接即係唔係接住我打翻出嚟，然之後打翻出嚟，又可以用個頭槌再頂， 啊、 結果咧來回咁樣六七下頂到直接入為止。我都最記得有呢只 game， 但係個名我就真係唔記得啦、啊。後期就到世嘉啦，世嘉又好出名啦，街機咁、就出咗隻係專踢國家隊嘅， 係 因為可能因為版權比較容易， 機普最多人玩嘅啫， 最多人玩。我最記得嗰 陣、有印象， 有一年。系嘛？ 系 Virtual Striker， 好似咁上下嘅。 我最 如果你講街機，我 最記得有，因為同埋佢有一個即係佢幾貼時代性。記得有一年，我唔記得邊年嘅世界盃咧，羅馬尼亞咪成隊染金毛嘅， 九四 係嘛？ 係啊。 咁佢將成隊羅馬尼亞又係成隊羅馬染曬金毛嘅， 九四九八啊，所以 放翻落個 有比迪斯股嘅，記得有 九四 放翻落去嗰隻 game 嗰度，即係變咗你會覺得好貼近現實， 同埋好有親切感， 同埋有隱藏人物噶嘛， 係咪？ 大家會創啲隱藏人物出嚟玩嘅，係有隊世家隊係創到出嚟。 其實咧呢類咁嘅遊戲好重要一樣嘢就係咧，一定要啲名夠真實。係一嚿真實，即係無論話 football 咩，或者係 winning 都係。 咁就如果要名真實，就 FIFA 真實啲。 係， 因為其實佢因為 FIFA 係即係 買咗 好多 license 嘅，同好多國家隊簽咗 license。 唔係呢個係比較無奈嘅，因為當年我記得我玩 winning 我都有玩過電腦版嘅， 係 又係好多 unofficial patch 嘅， 係啊。 然之後咧，因為咧 winning 又係有好多。版權拉神嘅嘢攞唔足，因為好多要靠自己玩家，譬如有啲特登整啲球衣啊，特登整翻啲嗰時個利物浦球衣係完全係冇嘅咧，玩嗰時咧係冇啊。 因為 Merseyside 嗰兩隊波嗰時候 ，Merseyside 嘅 Red 同 Blue 啊嘛， 係啊， 睇都係咁樣。 嗰隻紅色都爭啲嘅，係唔同啲嘅， 係咁樣，即係會有呢 暗示啊。 但係嗰陣時 winning 又我記得唔知係玩05、06啊，唔記得咗。佢係有埋類似一個 football manager 嘅形式嘅。 啊，係啊， 開始有啊 ，開始有啊。 兩個遊戲都其實， 但佢就簡單好多，但我都幾過癮嘅，因為你就可以係完全唔使放開個手掣，有得佢哋自己踢。 而家咧winning 咧就有啲育成咁樣啦，即係由你17、8歲開始踢起，即係我就玩嗰只嘅，即係。自己創造自己嘅人物出嚟，跟住咧就成隊波咧淨係控制自己一個嘅啫，跟住咧就向前打噶啦， 係 啦。咁樣 近幾年我就玩 FIFA 多，因為其實上網同人打啦，咁過癮好多嘅，因為 FIFA 係近幾代啦，都係可以去到10個對10個。 嗱，首先咁啦，因為其實 FIFA 嗰個興起咧，因為佢真係投放咗大量嘅人力物力去開發呢個遊戲。 係冇錯。 咁同埋始終咧，呢隻 game 始終都係歐洲開發㗎啦。 嗯。 始終佢都係英語系嘅人。 哦。 我覺得咧，無論係你講足球戰術啦、攞拉神靈嗰啲咧，始終都係佢哋著數。 哦，咁梗係啦。 即係你知道，真係球隊同埋球員嘅真實名稱同埋贊助咧，係。好令到主宰隻足球 game 興起， 好多都係 Adidas 嘅方面嘅 license 咗好多，即係波啊、足球啊、球鞋啊、波衫啊，好多都係咯。 係，同埋相對上就 FIFA 初其實係好雞嘅， 唔得㗎， 係完全不堪入目嘅隻 game。 我記得我94好似有一代94年嘅係。世界盃咁可以喺唔知點樣半場一開波就射入去㗎啦，有咁嘅古怪， 有啲不 是嘛，同埋咧。即係電腦度玩咧，始終佢個操控咧係佢傾向係好多掣嚟。 哦，呢個係傳統嚟㗎。FIFA 嘅電腦版係永遠都係唔及 console 幾佢家用版嘅 FIFA 咧係真係好玩好多嘅。 其實去到 Xbox 即係 Xbox 360啊、PS3 呢啲代咧，咁就 FIFA 係多人玩啲。即係身邊就 其實 FIFA 嗰個轉捩點咧，就應該係09。FIFA 09嗰陣時開始咧，其實就突然間咧，佢嗰、那個其實08尾已經開始有啲人注意，因為佢個操控同 Winning 係有少少唔同。 追近咗 係。但係佢主要嘅唔同咧，就係、是、因為佢個節奏慢。 嗯。 佢冇咁似打機，佢真係似踢真波咁樣樣。咁其實真正興起咧就係09年。 係。 FIFA 09開始嘅，咁直至到09之後到 FIFA 10咧。就更加加入咗可以十打十嘅模式， 係， 即係話你可以我無論係單機模式又好，上網模式都好，可以即係控制一個球員， 係， 而咁你咪可以組成一隊十個人、十個網友嘅球隊咯。 係咯，有賴就係有賴嗰、那個點講科技發展啦，即係嗰個象徵度越嚟越高啦。 其實係我其實有賴咧係有賴 Microsoft。 是 因为如果以家用机来的呢 ,Sony 和 Microsoft 行条路呢其实就是很悬殊的。 嗯。 因为当初两只机出的机能呢譬如 PS3 和Xbox 360呢两个很不同的方针就是 PlayStation 呢是想着创造一个 PlayStation Shop 呢是一个免费的上网模式的嘛。咁啊變咗佢係唔可以，即係佢要投入大量嘅資金落互聯網嗰度咯。而Xbox、Microsoft 咧，佢係堅持要投，即係堅持要收用家嘅錢。係，即係其實我哋 唔係咁，佢將嗰個擺咗少少喺用家度啦。係，用家要付出翻啲啲。係， 其實都唔啲啲㗎啦，但係好緊要嗰、那個嗰嚿錢好緊要。咁佢投入相對無論係軟件嘅成熟度啊，同埋網絡成熟度啊，一定係 Microsoft 係遠勝你 Sony 嘅。加埋佢可以收埋你玩家嘅上網連線費用咧，其實佢投入喺連線嗰個技術嗰個資金咧，係大過 Sony 幾倍嘅。我冇記錯係。真係係彈甩咗佢幾倍、就因為佢嗰個頻寬可以控制得咁闊咧，其實基本上你玩 FIFA 咧，多數都係 Xbox 360嘅玩家係多過 PlayStation 嘅。 哦， 嚇，唔係因為上網連線玩都係 Xbox 係好玩，即係順暢啲嘅。 順暢啲㗎， 即係無論即係類大家同一款遊戲，通常都係兩邊都會出。 咁後期到 FIFA 11啦，即係11年嗰個啦，就直頭可以加埋個龍門落去嘅。 係啊， 即係你又可以控制一個龍門。 可以做龍門啊，可以做。 即係佢 通常做龍門都係慘劇嚟嘅。 唔係，其實當你去到上網同人玩嘅時候，去到多人玩嘅時候咧，個好玩嘅之處咧就係大家亂走，因為大家都一齊向前衝嘅時候翻唔切嚟，俾人打翻轉頭追唔翻喎，即係你雖然即係我都會整個球員好似即係美斯咁細粒咁跑得咁快㗎嘛，即係雖然大家冇樣型啫，現實中可能我跑得慢啫，咁但 係整個 editor 啊， 唔係咯，喺啲遊戲度通常大家都即係或者有唔同嘅限制啦，即係有啲可能教到個人跑得快啲，有啲可能高啲啊，或者有啲可能大隻啲嘅襟壯啲嘅，有啲可能傳波好啲，有啲遠射腳球重啲，諸如此類。 但我自己本身就比較喜歡玩09的，因為09那時候是沒有自創人物的， 是 完全要用球隊的，即是譬如你上網玩，那你先即是你做 captain 的，即是第一個啦，你入到去個遊戲房那裡第一個啦，你又可以揀隊球隊的，那通常呢你會見到嘔的那些就是曼聯利物浦那些，即係你踢到唔踢㗎啦，已經要揾啲我哋特別鍾意揾啲二三線嘅球員去踢嘅。 即係揾啲韋斯咸。 咁我自己同當年同嗰班網友最鍾意揀嗰隊叫雲達不萊梅。 哦。 因為佢嗰隊組合呢就有比沙魯同埋呢個迪亞哥。 係啊。 當年係好犀利，同埋芬靈斯嗰隊。 芬靈斯啊，包文嗰啲。 包文嗰啲啦，係啦。咁嗰隊波踢得出嚟都唔差嘅。咁後期到十嗰時可以自創人物啦，就直頭係自己開個球會嘅。跟住你自己上網再夾其他網友。 都開始有一啲遊戲嘅模式就係類似一個經理人咁樣嘅。都有買賣球員，甚至自己即係買賣完球員啦，咁你可以自己去踢埋場波嘅。咁樣即係都開始滲入呢啲模式啦，咁樣即係多元化，唔係淨係打場波打一個聯賽，即係有埋。 同埋佢可以有兩條路俾你揀咯，即係譬如有啲人咧係中意傾個扭波嘅，好多轉言嗰啲 P 盤球技術啊，馬賽回旋啊，然之後貝碧托夫轉身啊，嗰啲類似嗰啲啦。咁咁有啲人係中意鑽研呢啲嘅。咁有啲另外一啲你可以唔使，即係亦都唔需要學得咁足，都可以睇得到嘅。就好似我哋呢啲啦，中意純粹係閱讀嗰個球。 係啦，我就琴晚聽你哋 Facebook group 就講呢樣嘢。 因為我係。覺得呢隻 game 咧，其實如果你玩一個控制一個球員咧，十打十或者十一打十一咧，其實真係可以令到你更加清晰你個戰術嗰個走位，知道點樣做。亦好多時我哋玩 club 咧都玩咗咁多年啦，都夾過好多網友啦。其實有一啲人咧。我可以講咧，係真係冇天分嘅，係即係個白屌都唔成才，即係成日叫佢唔好咁樣走位，我咁樣走位嚟，你要現位，你唔現位，你 set 曬碌架企喺個球員度，我點俾波你咧？係 啦， 係咪先？一係你就全部好似阿迪斯咁講，衝曬入禁區，冇人鬥嘅，係咪先？都俾人打反擊咧，尤其是好多時開角球，而家有啲好醒噶嘛，中意踩住條中場線噶嘛，咁你開咗出嚟，角球頂唔到 off ball 出咗嚟嗰啲。立咗前，然之後筆上去，咁咪唔 就冇位係啊，冇錯。 咁你就算後面企兩個中堅都唔掂啦。有啲人直騰係喺中圈唔布防啊嘛，開角球湧曬上去，人哋一拍嗰波埋，一個前鋒已經可以自己跑到個龍門嗰度， 因為 射鬼咗去。 大家都有一個好強烈嘅進攻意識， 係啊，好強烈， 就係零嘅，即係我冇乜防守。除咗龍門之外，即係基本上你就算打後衛，你都係大衛路易斯嚟啫嘛。 所以咪話咯，龍門嘅一定要係俾翻個電腦玩嘅，如果唔係嘅話， 係啊，我都覺得係啊，我都覺得係真係有 嘢啦。 是有難度的，所以即可能再進化。 我從來都不敢做龍門，因為龍門真的很難做。 是很難 的。好難 打機來說很難做。 因為人家突擊得快，同埋人家湧過來，個個都衝過來，哇你是不是四面八方，但我們那些後衛全部衝回過去那邊。 因為其實那個企位呢，那個企位又是很難學的。因為你其實怎樣，人家推個波路去邊啲嘅時候，你怎樣封個位呢，那這個都是一個都要有些天分才做， 是真的要有天分的。還有很多時就是說，譬如有些即是通常你FIFA 你組成一個 club， 你找網友通常都是討論區吹雞， 都是拉閘成軍， 是啦，是通常都是吹雞，開個 post 在討論區，然後嗌人。通常我見到很多球會呢，就是一定即是識踢那些呢，就排了很多規矩出來的。第一，攞到波不要即刻轉身， 是 因為通常一攞到波即刻轉身，師兄都知㗎，一攞到波即刻轉身，即刻偷到波㗎。但有啲真係屌極都係咁㗎，係咪 先？冇咁，係咪慣咗手勢㗎嘛？ 習慣都係咁嘅，攞波咁咪去全推囉。 攞波慣咗手勢㗎嘛。 係囉，慣咗。 跟住然之後第二條 rules 嘅梗係一定要俾波，唔可以自己帶曬。 因為好多時都係點講呢，大家都覺得自己係美斯啊、洛賓啊、斯朗啊，一個扭十個。 但有時 我要扭十個。 但是你有時截到波打反擊嘅時候，有啲譬如我哋真係經常講嘅即時空位呢，你唔俾呢，你一錯失咗呢，現咗你就越位㗎啦嘛。 係啊， 即係你一個黑嗰半秒裏面，你再唔俾我就越位㗎啦。 好多時玩呢啲遊戲第一樣嘢學識就係咩叫越位。 係 啊，係啊，經常可以學識嘅越位啦，咩時候出界啦，出界點樣出界係角球啊，幾時出界係十二碼啦，通常犯規呢啲又好容易學到嘅，喺遊戲之中。即係點樣，點解你喺從後攔截咁容易紅牌呢，就因為條例真係 唔係，我總係覺得呢，人哋嗰一方呢犯規嘅時候呢，個球證真係拱下拱下，佢就冇事嘅，偏幫嘅四四二四嘅，成日都係 唔係，同埋 FIFA 好興㗎嘛，個球證永遠都係呢做死物咁棘住你傳波路線㗎嘛，通常都散到個球證㗎嘛， 住你咁樣喎， 近呢幾代就 都仲有㗎，其實13都仲有㗎， 咁過癮㗎， 咁而家呢個14就好期待， 14就我就未買，我就唔知，因為好似 出咗幾日啦， 出咗嘅，好似即係有啲 feedback 就 四號出噶嘛， 有啲 feedback 就話嗰、那個，因為自從13開始咧，嗰、那個first touch 嗰個控球咧就差咗嘅，14好似仲嚴重，即係比較你控波咧就會即係攞 first touch 嗰陣時就比較離身嘅，就同埋控球咧係有佢今集就多咗護波咯，護波就比較穩陣咗咯，咁但係就暫時都要未知啦，做觀察啦，就要睇下買咗14之後點。 你要買咗先， 唔係總會有人喺討論區嗰度講，哇！我嗰個一控個波就即刻甩啊咁樣。 不過都係梗㗎啦，即係玩足球 game 都係好多都傾向都係中意跑狗啊，中意飆啊， 都唔係華倫西亞，通常和國達嗰啲咯。 啊，衝向敵人啊！ 衝向敵人，真係衝，真係衝向敵人嗰只咯。 啊，咁啊，哇！我聽完真係好感慨，即係發現自己咧已經冇電，冇電呢樣嘢，起碼都有呢個十年啦。 唔係人大咗就少。 唔係即係唔係係複雜好多啊！即係以前細細個打呢啲咁嘅足球 game 好簡單啫嘛，咁啊又咁啊唔知咩掣斬波。 你最早嗰陣時係打邊只啊？ 哇，好早啦！我由任天堂灰机开始打， 系 打 到实况足球嗰啲啊， 都 足球小将唔通？ 足球小将另外， 足球小将睇画面嘅啫， 睇画面嚟， 睇佢出超 bit 嘅啫，系选 择题嚟嘅啫。 因为我用 PlayStation 都已经冇玩 Winning Eleven， 都系咁以玩下嘅咋。 系 Winning Eleven 我都系咁以玩， 系咁 以 玩下。 我玩嗰阵时候系Championship Manager 咯，第一次玩就玩。 唔系，反而就系我玩呢类，即系头先讲 Football Manager 就会玩多啲，因为我就通常用电脑打机嘅，我就唔买嗰啲咩 Xbox 啊、PlayStation 嗰啲我就。 唔系，我都系因为足球 game 先买翻 console 啫嘛。 系 啊，如果唔系。我都唔會買。 其實即係你話操控住成隊波十一個人嗰啲遊戲咧，就其實都幾考反應嘅。 係啊， 即係考一個人。 唔係，其實如果你一個人操控一隊波，個問題咧就係要嗰個寫 game 嗰個 design， 係佢寫都 聰唔聰明咯 ，AI 有幾真實咯。 係 有時你應該俾佢唔現位。咁其實 佢應該即係傳個俾你，佢會走位嘅時候。 但係有咗呢個上網技術之後，可以戴住個頭盔同人哋溝通之後，亦都可以上網打嘅時候咧，嗰個。即係變咗，我哋叫咩呢 ？Online game 嗰個威力就係我哋譬如打 lobby 嘅嗰啲所謂嘅 NPC， 其實已經變成玩家嘛，係玩家做你，即係我做你嘅 NPC， 你做我 NPC， 大家喺個 internet 上面喺度較量啊嘛。有好多時我就算上網，我入嘅波可能係二個打，仲打單機喎， 係 咪先？因為會犯錯噶嘛，對面 作你真係未必即係咁高柔韌度做到嘅。即係射個窩裏，你無啦啦頭槌插水式嘅，你真係喺個石地牆度咁樣做咩？ 係 斷線啊！ 唔係啊，同埋你知道有一兩代嘅 FIFA 係當你入咗波之後咧，兩邊嘅人個咪嘅同時聽到噶嘛。通常後日入咗波播慢鏡嗰啲對面隊嗰度一定係挑鳩你機啊嘛。跳高你機咁撚屎㗎，你班撚樣咁樣樣，成日都係咁樣樣。 有多都係因為人同人，因為而家即係大家都知 book 場踢波啊， 係 嚇依個係啊， 咁啊，即係有啲都可能即係 唔係，我可以同你講 兩樣分。 其實我可以同你講，打機嗰班咧係唔撚踢波嘅。我經過證實，我識咗咁多網友咧，其實多數。反而有踢波嗰啲咧，我成日都窒鳩一個網友，哇！你有踢開波喎，點解你就位咁撚渣嘅？ 我唔係啊，我可以解答啊，其實 兩樣嘢， 真係兩樣嘢嚟㗎，因為我自己真係落個場踢個波知嘅，因為其實以前如果好舊時嘅講波佬叫蘇文普講嗰句好啟發到我， 係 當你喺個球場踢波嘅時候咧，喺一個平面裡面去睇嘅， 係啊係啊， 當你睇同你同高處睇落去走位咧。是困難好多的，因為我以前細個真係踢波都會練下啲咩三角短傳啊、走位啊一類，或者叫猜馬騮啊等等之類， 落磨 或者落磨之類。其實即係你眼睇，即係要應該啊，你應該打三角短傳走位就應該咁樣走，你啊喺個上面就好容易睇到啫。 係啊， 但喺個平面上面咧。其實係好難睇到嘅， 暗到你其實好難睇， 好難睇到嘅。 所以其實而家呢一代進化到其實真係個有啲試點係真係喺個球員嘅。 其實 FIFA 咧有一個試點咧就係第一身嘅，係 啊， 就好多年即係近幾代嘅 FIFA 都係㗎，佢都已經有一個鏡頭咧係可以。用第一身嘅角度，即係你真正落球場嗰個視點嚟。 係啊，即係好似你落球場嗰種咁嘅感覺 啊嘛。咁樣就其實即係 幾難睇㗎都， 好 難睇㗎。因為你越唔越位咧，你要睇前面個球員個頭殼頂有冇個支旗。你越位咧，佢係有支旗喺頭殼頂㗎，就話俾你聽你越緊位。 但係其實如果冇埋呢支旗， 但係好難得。但係現實上我哋踢波係唔會有嗰支旗喺度㗎嘛。 係啊， 同埋呢個有時長傳，所以我點解成日話一個好嘅長傳係一個好困難嘅一件事咧，就係咁嘅原因。你視野有一定。要廣闊，大佬你喺個球場裏面話，即係我哋踢街波就好多時間啫。但你真正落到場，咁多球員逼住電光火石之間做到望到前面，仲要俾到 真係好難嘅。 就是、打機就始終都唔同踢波啦。 咁樣，唔係再講一次，打機 舒服好多， 打機真係舒服好多。 你學到嘅未必真係你能運用的。 係冇錯冇錯，即係有時我打得波打得機多咧，我落翻場踢波咧，我明明係識走個位㗎，但我只腳俾唔到個波，成日都希望攞住個手掣去踢波，希望一路踢嗰時嘅手揸住個手掣，希望幫我傳埋波。另外仲有最有共鳴就係、是當輸得幾場嘅時候咧，大家都話。瞓啦，啲網友話：，誒眼瞓啦，瞓啦。然之後個個好靜喎，啲氣氛好撚凝重。然之後個個咧，跟住一個一個咁離開個遊戲室 嘅。調翻轉啦，有啲嘢就可以經常去承受下失敗，咁就 唔係應該嘅。同埋而家呢一代咧，好多即係啲網友討論足球咧，就真係好坦白講，真係有時會嚇，即、係用一個打機嘅角度喺度討論足球嘅。咁啊，但係咧，即係現實嚟講，我覺得。即係如果你係討論，佢要討論足球咧，我覺得真係試下落場踢下波啊， 係 會對你有益嘅，好坦白。 咁啊，踢下波都好嘅，或者睇下有冇機會，有冇啲聽眾或者網友有興趣過嚟整翻隊 Vega 先嘅 FIFA Cup 咯。 FIFA Cup，OK 啊，我哋開個 FIFA Cup 嘅 Vega 先嘅，睇下會唔會有足球頻道個聽眾會 join 嚟啊？ 可能咧。徘徊喺邊度榜下游咁樣， 跟住發覺，屌你老尾，經一成喺節目講到幾撚勁幾撚勁，如何如何大樹菠蘿，屌你啦，就係咁撚渣嘅。 唔係，可能人哋做一隊咧，曼聯 B 隊嚟挑我機啊， 係嘛？ 可能會㗎。 OK， 係啦。 如果有興趣嘅就嚇俾啲 feedback， 再諗啦， 再諗 啦。 係呢節差唔多係嘛？ 嗯，好啦，差唔多啦，我哋 休息一陣，下一節再翻嚟啊。 好。 高登文学网络创作， 我就是拍完太河啦，咁今年咧就咁啱咁好彩啦，有本书出啦 吓，谦虚嘅， 咁就叫后香港小男人网上日记， 真系师打嚟嘅今次， 咁都话游戏上嚟嘅， 大家好， 游戏你嘅新、Hello. 你嘅新作系咩咧？可唔可以讲嚟听下？ 我嘅新作系七年后我再遇上雨伞的主人，系一个纯情爱情故事。 呢位嘉宾咧就系喺呢一个高登港股台上面咧写鬼故写到好出名嘅， 系 就系、是、容才兴。 Hello， 大家好，接通了来自阴间电话，临尾嗰两个礼拜我系讲到我翻屋企都要写，因为我份工太得閒啦，一得閒多嘢諗，係啦，咁樣多嘢諗就成日寫嘅。 其实你全名是不是张神了不起定是张神啊？ 应该是张神括弧多多了多多不起括弧。 你全啊？ 源于就是当时我真的行年宵的自己。咁行年宵当时咧，我无端端见到我年宵长方形咁几个入口咁样啦。我同隔篱个 friend 讲啦，喂，如果封咗佢，条友揸住摆日本刀。 啊，另一个唔使讲啦，夫子玉出啦。既然有张神了，当然有佢拍档喺度，就是蒋薇啊。 老 大， 我 呢度倾 系啦，万丈兄弟啊，孔明啊。 系好明星， 你好， 咁记载晒成个世界， 系啦，冇错， 男神啊嘛， 男神系啦， 系， 但系而家个名唔系男神啦，因为 稍微改改 咧，稍微改一改咗叫做蓝骨子， 系 ，hello， 前上帝系嘛， 前上帝系为咗游戏嘅啫嘛， 哇，OK 噶，我做得呢个网络文学 好 版，我系接受到新嘢嘅，即系我觉得 系，去广告台啦，咁你会个九万几个古仔？ 睇晒噶，睇晒 我老板嗰阵 时，咁我哋咧而家咧好欢迎咧，今年咧摆咁多资源去到推广网络文化嘅一个咁有心嘅后生仔， 风老总 嘅一个年轻人啊，风老总就二代啦，嚟紧啦，系啦 ，Chris 帮阿王。 网台大典专题节目，网络小说系列，拍完太河，游戏用才，张神蒋薇孔明蓝骨子 Chris。手索让易乱。